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。第三十回，赴沙场，三犯施行，入山东，二臣议事。话说阎立本将狄仁杰的人才并一切的案件据本申奏。这日武后娘娘临朝，起事官将山东巡抚阎立本原折呈上。武后娘娘展开看病，乃说道：狄仁杰乃是山西太原人士，高宗在位曾举明经，此人本是先皇巨子，应该早经大用，此时既以阎立本保奏，擢升汴州参军之职，少李怀、毕州是两案分别斩首凌迟，似此案完结，立即克复新任。这圣旨一下，未到一月，已由山东巡抚转敕到昌平。狄公得着这信，当即在大堂上设了香案，忘却谢恩。次日传其和县的差役制了一架异样的物件，名叫木驴，此乃狄公创造之始，独出七奇。后来许多官吏凡是谋杀亲夫的案件，屡用这套刑具，以敬百姓中的富人。已到狄公制这样的器具是何用意，为这毕州氏将毕顺害死了，乃是极隐微极秘密之事，除去奸夫徐德泰、淫妇毕周氏二人外，并无一人知道，尚且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将无作有审出真情，可见世上的男子妇人皆不可生了邪念。狄公要警戒世俗，怕的何成百姓不得周知，虽然听人传说，总不若日见为真，因此想出这主意，制出这个木驴。其形有三尺多高，矮如铜板凳相仿，四只脚向下，脚下有四个滚路的车轮，上面有四尺多长、六寸宽一个横木，面子中间造有一个柳木驴鞍，上系了一根圆头的木杵，却是可上可下，只要车轮一走，这杵就鼓动起来。前后两头造了一个驴头驴尾，差人领了式样，连夜打造成了。等到了三日上，狄公绝早起来，换了圆服，披了大红披肩，传齐了差役以及刽子手等，皆在大堂伺候，然后发了三帮，升了公堂，标壁肩牌，捆绑手先进监内，将那少李怀提出，当堂验明正身，赐了斩酒杀肉，捆绑已毕，插好标旗，命人四下维护，随即又将徐德泰由监内提出，可怜他本是一个世家子弟，日前在堂上受刑已是万分痛苦，此日坐在监内，忽见两个公差，一个执了牌，一人上前将他肩头一拍，说道：恭喜你喜日到了。说着两手一分，早将红衣撕去，随即揪着发辫拖出监来。徐德泰到了此时，知是要我身首异处，回想父母坐在家中无人侍奉，只为我一时顿生邪念，送至今日正法典刑，一阵心酸悔之晚矣，不禁大哭连天。到了堂上，狄公也就命捆绑起来，标了脚犯二字，着人看守，然后方标明女犯，到了女监，将毕周氏提出，两手绑于背后，插了镖子，两人将木驴牵过，在堂口将他抬坐上去，和好安江，两腿紧附在凳上，将木杵向下。此时周氏已是神魂出窍，吓得如死人一般，雪白的面目变作了灰黑的骷髅，令人摆布。狄公见他上木驴之上，先命两人着着拖绳在前，旁边两人左右照应，然后命城守营备守兵卒， 并本衙门的小队排齐队伍在前面开路，随后众差役着着破锣破鼓敲打向前而行。狄公等这许多人去后，方命人先将少李怀推走，中间便是徐德泰，幕后是那只木驴，两人牵着出了衙门。狄公坐在轿内，押着重犯，刽子手举着大刀排立轿前，后面许多武官骑马前进。此事城里城外，无论是老少妇女，皆拥挤得满街满巷，争先观看，无不恨着周氏说：“你这淫物的妇人也有今日，这样的出丑，我料他提出奸时已经吓死，那日谋害之时，何以忍心下手？到了此时，依然落空，受了凌迟的重罪。你看他这面无人色的样子，如此一般，若是有气，被这木驴子一顿乱拖，木杵一顿乱顶，岂不将屎尿全行洒下？”旁边一人听他们这话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你们倒说得好，真是他今日极快活煞了，不知他此时即便欲撒尿屎也撒不出来了，不然那旁边的两人岂不遭污秽吗？”他两人正是谈笑，此时后面有一个老者说道：“他们已是悔之不及了，你们还是取笑呢。古人说得好，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道。他这个人也是自找的死门，可知人生在世，无论富贵贫贱，皆不可犯法。他们如安分守己，同避顺，耐心劳苦，虽是一时穷困，却是一夫一妻的同偕到老呢，安见得不转贫为富？他偏生出这一个邪念，不但害了毕顺，而且害了那徐德泰，不独害了那徐德泰，竟是害了自己。这就说个祸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，你们只可以他为戒，不可以他取笑。”众人在此议论，早见那三个犯人已走过去，内中有多少些豪兴的人跟他在后面，看他们三犯人临行，纷纷拥挤不堪，直至西门城外。到了法场之中，所有的兵列排四面，当中设了两个公案，上首知县狄公，下首城守营守备。狄公下轿入座，只见刽子手先将少李怀推倒于地下，向那两块土堆跪好，前面一人脱了头发，旁边刽子手执了大刀，只听阴阳声到了案前，报了五十，四面炮声一响，人头早已落地。刽子手随即一腿推倒尸首，提起人头到了狄公案前，请县太爷验头。狄公用朱笔点了一下，然后将那颗人头摔去多远。复行到了徐德泰面前，也照着那样跪下，取出一条绵软的麻绳，打了一个圈子，在徐德泰头顶套好，前后各一人用两根小木棍系在绳上，彼此对角起来。可怜一个世家子弟，又兼文人书生，只因误入邪途，宋至遭此刑死。只见三脚三放，他早已身死过去，那个舌头伸出，倒有五六寸长，拖于外面，至于眼睛突出，实令人可怕。刽子手见他气绝，方才驻手放下，这才许多人将周氏推于地下，先割去首级，依着凌迟处置。此时法场上面那片声音，有如人山人海相似，枪炮之声不绝于耳。约有半个时辰方才完事，除少李怀外，皆有人来收尸。那两家的家属俱备了棺木，预备入殓，唯有德泰的父母同汤德忠先生乃痛哭不已。狄公见尸情完竣，同城守营守备回城中，到巨庙年香后，回至蜀中，升堂坐，门役进来报道，现道有府院差官在大堂伺候，说道：“奉府县台命，特奉圣旨前来，请大爷到大堂接旨。”狄公听了这话，心中甚是诧异， 不知是何缘故，只得命人摆设了香案，自己换了朝服，来至大堂，行了三祭九拜礼。那个差官站立在一旁，打开一黄布包袱，里面有个黄皮匣子，内中请出圣旨一道，在案前供奉，等他行礼已毕，方才请出开读。乃是武则天娘娘爱才气使，不等狄公赴并州新任，便升为河南巡抚，转同平章事。狄公接了此旨，当时忘却谢恩，即将圣旨在大堂上供好，然后邀那差官到书房入座，献茶已毕，安歇一宵。次日早晨，新任已到，当即交代应寿，择了日子请行。所有何郡的绅士以及男女父老，无不攀援遮道，涕泪交流。狄公安慰了一番，方才出城而去。在路上非止一日，这一日到了山东，禀知卸任。阎立本巡抚见他前来，随即命人开了中门迎于阶下。狄公连忙上前见礼，已毕，向阎立本言道：“大人乃上县衙门，何劳迎接？如此牵光带下，令卑职狄某书报不安。”阎立本道：“阁下乃宰相之才，他日施转乾坤，当在我辈之上。且在官言官，日前分为僚属，今日是河南府台，已是敌体平行，岂容稍失礼貌？”狄公谦逊了一回，然后入座献茶，续了一会寒暄，狄公方才问道：“下官自举明经之后，放了昌平县宰，只因官卑职小，不敢妄言。现虽受国厚恩，当此重任，不知目今朝政如何？在庭诸臣，谁邪谁正？”阎立本见他问了这话，不禁长叹一声，见左右无人，当即垂泪言道：“目今武后临朝，秽乱春宫，不可言喻。中宗遭贬，远敌房州，天子之尊降为王爵。武承嗣、武三思皆是出身微贱之人，居然言听计从，干预朝政。还有那张昌宗等这般狐朋狗党，伤心逆礼，出入宫闱，丑忌讳言，非我等为臣下所敢言，亦非我等为臣下所敢进。目前如骆宾王、张柬之这般老臣宿将，皆是心欲效忠，无能为力之人，望兼得唐氏江山送于这妇人之手。下官前日思前想后，唯有大人可以立朝廷，故因此竭力保举，想望同心协力，补弊救偏，报得江山一统。那时不独先皇感激，及上天百姓也是感激的。说着眼睛眶里不禁流下泪来。狄公听完言道：“大人暂且放心，古人有言，君辱臣死。目前武后临朝，中宗贬谪，既迁下官为平章之职，正我尽忠报国之秋。此去不叫那武三思、张昌宗等人尽致失行，也不能对皇天后土。”说着也不是从前颜色，闷闷不已。谁知狄公存了此意，入京之前，是值张昌宗出了一件祸事，他便照例而行，受了一番窘辱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30回完。